全肠胃发光，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，一起飞翔，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。从你的力量，用内斗蒸发，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，世界善良，没人能抵抗，我爱你的力量。 心我

靠近，总难免会伤到自己。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对不起，最怕麻烦的事情到头来无天不依。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歇斯底里。

掉你的礼貌，放肆大声叫，爱是说来就来的高潮，尽情享受别让潮流掉，暂停你的祷告，我们该胡闹，你是今晚唯一的女主角，怎么能让你老跑，凑时间不多这一把我就全收，别啰嗦，要玩就玩大的不玩靠一边，你懂不懂这道理？ Welcome to my world， 跟我一样乖，全都由我来主宰，要玩就玩的痛快。人们都在哪里？快过来 party！现在听我的指令，算时间不多这一把我就全收费，别啰嗦，要玩就玩大的不玩靠一边，要玩就玩的痛快，时间不多这一把我就全收嘿，别啰嗦，要玩就玩大的不玩靠一边， 忙忙忙应付不完，转转转没方向，乱乱乱来乱，好像迷途的羔羊，就是弹簧床，干干干应付不完，自转弹方向，乱乱乱来乱，好像烫手的沸腾，呜哦呜哦我，呜哦呜哦我，在钢筋水泥中冲浪，乌云也都会是棉花糖，有我敢总强做那倔强，够柔软不怕碰撞，来看 来，跳起来！

前几美丽，至少很多事情。想想你是浩瀚星空体，自转出的光影，散落昼夜叹息。

生的国度，迈着坚强的脚步，你们知道我的付出，相信幸福在不远处。在异乡的国土，跌倒了别人输，我的梦想要你们守护，感谢的心永远为你们祝福。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，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，感动微笑是我们的信仰，快乐忧伤有你们和我分享。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，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，找到幸福是我们的愿望，一起打造属于你和我的天堂。在异乡的国土，跌倒了别人输，我的梦想要你们守护，感谢的心永远为你们祝福。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，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，感动微笑是我们的信仰，快乐有想要你们和我分享。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，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，找到幸福是我们的愿望，一起打造属于你和我的天堂。哦哦，前面的路还很长，带着你的梦想，朝着成功的方向，鼓起勇气向前闯。

着却不对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此刻思念，回首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，又飞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那被风吹过的夏天。